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目标明确，把人按翻了就是一顿抽，定位极其精准，专挑着连打。带头的被这一通狂风暴雨给锤懵了，半晌后才回过神来。 你敢打我？ 他用行动证明，不仅敢，还敢多打几巴掌。等池小池冲出来才发现，这批小屁孩都是十二三岁的模样，比原主高不了多少，看起来是同级的，穿着和原主身上一样的衣服，后背还有滨州体校滑冰队的字样。池小池一边冷静地殴打他，一边分析周边局势。厕所里加上原主一共有五个人，大体可归结为现在正在揍人的，现在正在挨揍的，起哄架秧子的小跟班软蛋，以及软蛋加一。估计完形势后，池小池放心了，他松开了带头的，从他身上爬起，将目光投向两个湿淋淋坐在地上的人，冷笑一声。061见过池小池这样的眼神和笑法，他在演一个杀人犯的时候用过。带头的还没从地上爬起来，就带着哭腔嚷嚷： 你们愣着干什么？干他！ 那几人总算从突变的局势中醒过神来，地上的那两个正昏头鹅似的往起爬。池小池目光一凛： 坐下。 他的声音比那刚挨过揍的带头人可怕得多，历史把他们刚刚聚拢起来的一点斗志打散得溃不成军。池小池转过头去看向那带头的，微微一挑眉： 你不是吧？这就哭了？ 带头的抹了一把脸，带着哭腔： 老子哪儿哭了？ 池小池略带轻蔑地吹了声口哨。这种靠欺负他人来博存在感，实则根本扛不了事的熊孩子团体，池小池见多了。往往是一个人做中心人物，负责发号施令，其他人给帮忙打下手。神揍的多了好像就了不起了，可以横行无忌了。在池小池看来，这不过就是凑成一窝的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冒充自己是带毒螯的蜂蜜。果然，池小池轻描淡写地点出他们带头的哭了，其他几人看向他的眼神就带上了怀疑和不安。带头的脸上怎么挂得住呢？抹着红红白白的脸道： 东哥，有本事你别走，今天我哥来队里，我叫我哥来收拾你。 池小池靠着隔间门暴毙而立： 别啊，光叫你哥怎么够啊？要不然把你爸妈一起叫过来，多个人多份力，好给你撑腰。 池小池这张嘴啊。 带头的看起来被池小池刺激的不轻，骂了句脏话，就从地上爬起来朝着池小池冲去。突然从门口传来一把悦耳的少年腔： 你们在干什么？ 这几人回头望去，看到门口并肩而立的两人，顿时吓得立正站好。 凡哥，贺哥。 不得不说，这两人来得非常及时，再慢一步啊，带头的怕是又要挨揍了。池小池把刚刚捡起的拖把杆竖放，拄在手心里，冲两个看起来比他大三四岁的少年点点头。他们的身份倒不难辨认，两人身上披着的同色火红外套上都有沈队花滑队的标识，而他们的身材和在场几个孩子都是同款，长腿长臂，像是用尺子一厘厘精确测量出来严丝合度的艺术品。被他们叫做贺哥的 是一个眉眼精致的不似男生的少年，气质冷得很。看到满地的水，何哥皱了皱眉，好像想到什么不大好的事情，只是眼前的场景和氛围有点怪异。他第一个注意到那个拄着木棍的孩子，原因无他，火脱脱的一个美人胚子站在那儿，任谁都会第一眼看见他。他的眼角和嘴角都破了一点，却更衬得五官夺目，嘴唇、眼睛、鼻子哪里都生得极美，却又和谐得惊人，哪里都不会喧宾夺主。不过和他的外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小野马式的气质，从内而外都透着一股倔劲，一股不服输的野心。其他四个人在接触到他们的目光时都躲躲闪闪，只有他敢坦然地直视回来。在体校里被抱团欺负的人不少见，眼前明显又是一个霸凌现场，但这局势看起来竟像是这漂亮孩子凭借一己之力四对一把仇报回来了似的，而且他越看这漂亮孩子越眼熟。站在他身边比他略高些的少年轻声对他说， 长生，你忘了，他就是教练说将来可以吸纳到省队去的那个孩子，刚才在场上穿蓝色云纹的那个。 霍长生想起来了， 哦，跳 unstoppable 的那个。 池小池言简意赅地回答， 是。 他现在没空研究世界线，只让061告知了他一些关于原主的基本信息。原主东哥现年11岁，是从一个一年有五个月被冰雪覆盖的小县城出来的，父母开了一家滑冰场，从小他就在冰面上长大，甚至说不清楚他是先学会跑步还是先学会溜冰的。然而他的父母感情不好，时常大打出手，在他们吵架时，小小的东哥就把自己穿成一只毛茸茸的团子，背着手在空旷的冰场上一圈圈滑着冰，闭着眼跟着大喇叭里放着的情歌旋转。不过分歧严重且对东哥持放养态度的父母在一件事上极其统一，他们从不会说东哥的好。东哥考试98分，一定会问丢掉的那两分是怎么回事啊，最后的总结陈词是，你怎么这么粗心。东哥跟同学打架，他们就会按着东哥的头给同学道歉，而不管是不是那个同学先把东哥的铅笔盒扔到窗外的。东哥怕打雷，他们却嫌弃他胆小，没有男子汉的样子。后来东哥一个人听多了就不怕了。在这样的家教下，东哥变得沉默寡言，但偏偏又争强好胜。东哥在小学里就是舞蹈队里的领舞，由于喜欢滑冰又渴望远离父母，索性在毕业后放弃学业，考进了市里体校的花滑队。他在同龄人中技术一流，但他倔强又不懂得变通的性格始终不讨喜。这次带头欺负他的人叫薛一白，从东哥入学就看不上他，这回霸凌他的原因是省队花滑教练带着几个从滨州体校毕业的学生来做经验交流。东哥和薛一白是同一个教练，他献宝似的把东哥推了上去，叫他给省队教练跳一个。东哥冷着一张脸上去了，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经验交流，省队教练也并未对一个刚入校半年的小娃抱太大的期望。谁想到才看了不到一分钟，教练就从椅子上直起腰板来，直勾勾看着那个在冰场上尽情舞蹈的孩子。冰刀在冰面上划出极饱满的圆弧，他跳跃时冰刀刮起了细碎雪花，白蝴蝶似的追逐着他的裤脚。沈队教练看完整场，甚至没问什么关于他的事情。 明年省队招亲，叫他来。 不出意外的，他刚一离开冰场就被以薛一百为首的几个人锁进了洗手间。池小池只了解了前情提要以及结局。东哥在精神方面受到创伤，进入精神科治疗。在冬日的一天， 瘦得脱了相的东哥被护工陪着出来散步。护工去打私人电话了，而浑浑噩噩的东哥注意到医院里有一个观赏湖，湖面上结了冰，那冰实在是很薄。作为一个由系统认证过的 B 级难度的世界，池小池觉得这个剧情比起神奇的 A 级还是可以接受的。